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咁啊，经过咗上次嘅举办嘉年华之后啦，咁今日啦， 你 special 嚟啫，大哥。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正式咧，咁啊，会进入总选篇嘅啦。咁除咗讲总选之外咧，我哋都会讲下一啲近排嘅新闻嘅。咁啊，今日除咗有阿琪啦，同埋有 Hammy 就请到位嘉宾上嚟。 自我介绍 啊，即系自我介绍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小慧，系乐 TV 嘅。 系啦，咁啊，多谢阿小慧咁啊上嚟啦。咁我哋。AKB 嘉年华第一位女嘉宾吓， 哦 OK， 好啦，咁啊嗱，咁都亦都多谢 Lock TV 嘅赞助啦吓，咁嗱今集啦，咁首先就先讲下少少新闻先啦，咁嗱，咁下个星期啦，咁就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嘅话啦，咁下个星期咁啊 AKB 现体制嘅公演就会长天出落啦，咁亦都系话咁由上一次咁嗰、那个几啊系咪两年前啊？ 都唔止两年咯，我如果我记得个新体制，我应该系三年前嗰阵时阿川荣毕业， 系啦， 系啦，跟住嗰段时间，我因为我咁啱都用巧，我系睇佢哋嗰次即系嗰次系祖国嘅，咁我记得应该系三年前， 系啦，咁大概系维持咗三年嘅呢一 现体制啦， 现 team 嘅体制啦，咁亦都正式有画上句号啦，咁系而另外啦，咁早排营运亦都公布咗啦，咁喺分别喺5月16日。咪五月十五、五月十六、五月十八同埋五月二十八号咧，咁啊四日就呢四日就会分别进行 Team A、Team K、Team B 同 Team Four 嘅千秋乐公演。咁喺千秋乐公演嘅同时咧，亦都会进行埋小岛菜叶嘅毕业公演啦。仲系阿白鸽美流同埋工业少良嘅进行公演。田野优花嘅毕业公演亦都系 Team K 嘅 系 Team K 嘅千秋乐， 咁因为由于叶玉瑶嘅身体不适状态之下啦，咁啊进行公演就做唔成噶啦。 咁啊，嗰个就做唔成一定噶啦，呢、這个预计咗噶啦。 Team B 嘅进行公演同埋 Team B 嘅次吹乐之进行公演同埋Team B 嘅千秋乐亦都系同时举行嘅。咁另外Team Four 亦都同样，咁啊应该我相信招场未应，因为暂时伤患困扰啦。咁但系我相信都系应该都可以出席到嘅。咁另外啲長鼻英，咁今日嘅 AKB 合照會咧，亦都係出席嘅。 咁應該冇事嘅，我覺得應該 OK 嘅。不過可能佢唔會出曬咁多場，即係咁多個 part 啫。 即係太過劇烈嘅運動就係 啦。咁另外仲有啊邊個啦？薛高峰少啊。 係啦，斯布雷達傑薩同巴川巴都係啦。 巴川巴都係作行，都係作行。 天科同埋係啦， 都係天科嘅， 都係天科嘅。咁嗱，呢個千秋樂咧公佈咗之後咧，其實我發覺咧係有啲幾搞笑現象出現嘅。 跟住咧 就係。我见到好多人都喺度炮轰营运做乜嘢，要将啲毕业公演、作行公演同埋千秋乐摆埋同一场公演搞，话对啲 member 好唔公平，好成嗰啲。即系我咁讲啦，其实若果系我嘅话，如果我系营运嘅话咧，我都会咁做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好简单，三个字讲晒，唔够人。呢三个字，我相信你都讲晒噶啦。因为其实你见到而家有见到好多早一排咁，系咪好多人都喺度嘈营运话祖国又话成嘅？咁其实个原因都系因为人做得太多啫嘛，系咪先？咁呢、這个，咁你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其实而家你睇翻旧即系而家，因为四月已经开始用咗个营运官方方面已经系用咗个新体制噶啦嘛。 系啊，啲相都转晒新噶啦， 转晒新噶啦。咁如果你教翻。叫翻做舊體制嚟講嘅話，咁其實每一個 team 都基本上係唔夠人嘅。你見到平時公演啦，即係而家 AKB 劇場公演啦，通常都係用特別公演啦嚟頂替嘅咋。所以其實 原 team 嗰啲好少。 係 team A、team B、team A、team K、team B 同 team Four 公演係非常之少嘅。 有 team B 都有。 team B 都有，但係都係少。 都係少。 借人多。 係啦。Team B 同 Team Four 都 系 有， 唔系正式嚟讲系依家嘅公演剧公演嘅次数少咗， 系啦， 同埋正式喺 Team 用 Team 嘅名义去表演系少咗， 系啦， 而 依家通常都是用啲比較雜不倫嗰啲叫做嗰啲咩啊？ 雜牌軍啊！ 雜牌軍嗰類型形式啊， 即係嗰啲 特別公演啊， 指名公即係嗰啲名人公演。 名人公演呢、這個名人公演其中一 part 啊，跟住落嚟就計，跟住就有天八就會嗰、那個嗰度公演就會比較都比較多啲嘅，相比起正天嚟講更加多。 咁因為始終都冇辦法啦，你其實嗰人。呢三年嚟啲人走得都非常之多，咁你都冇辦法。咁其實你叫得啲，你叫得營運做祖國，咁其實你都預咗噶啦，係咪？即係如果冇人，咁嗱，點解有啲人就喺度話啦？喂，咁點解專業公演或者係嗰啲進行公演唔借人咧？嗱，即係咁樣講，千秋樂咧就基本上係唔可能借人噶啦，一定係用翻自己添噶啦。咁但係問題，若果我將用咗例如阿小島菜葉畢業公演之後。咁跟住問題，或者係白鴿尾流工業少林進行公演之後，我仲夠唔夠人呢？你要諗下呢一樣嘢喎。咁你話啦，喂都可以啊，叫阿蔡咁啊，做完千秋樂之後見啦，叫阿蔡先做畢業公演咯。啊，呢個又係笑話嚟嘅，即係一個公演啱啱先新開，你又話叫個人畢業，又送個人畢業公演，喂，咁你成件事好唔老禮啫，係咪先？嗱，咁你咁你之前雖然話好似Team K 4田中優香咪又係喺乜嘢新公演一個月之後咪又畢業？喂，田優香個嗰個情況唔同喎、哦。田優香係新公演之後先宣布畢業喎、哦。 優化 係咪先？ 田優化 咪田優香田中優香啊？ 田中優香田中係 HKT 啫。 係係，所以咪有啲人攞呢個嚟做比喻啊嘛。咁所以成件事其實你係營運嘅話，你點樣你點樣選擇咧？咁、我不如我寧願咁我將千秋樂進行公演。畢業公演，啱啱一齊搞啦，係咪先？咁起碼一嚟，我維持咗個人數先；二嚟，喂，唔係我唔想賺你哋錢啊。問題係我冇咁嘅能力賺啊，係咪先？唔係，即係有陣時諗下營運個處境先啦。咁當然，營運咧就真係殺牌殺牌呢樣嘢就真係唔係今日嘅事嚟㗎啦。咁但係有陣時有啲嘢都要顧下佢個，我都覺得要顧下佢個處境先得嘅。 唔系嘅，如果嗱，俾我就觉得其实依家睇到 AKB 其实嘅人才开始流失得都好犀利， 系啊。 咁你某程度上有啲旧嘅 member 都离开咗，尤其是依家啲可能16期嗰班又未接得上手，咁你15期嗰度都开始又走咁啲，其实你依家睇得出成个 AKB 个体制开始崩溃 嘅。 因为你旧人又走晒，啲新人又接唔到上嚟。咁你其實你睇得出嘅每次個公演都唔夠人去表演，拉啲16期身上去表演，其實你睇得出個問題咧都係好嚴重。所以你今次透過呢個組閣將啲 team 8同埋啲16期身拉曬上去去每個 team 度去補充人手，其實係呢個合理嘅。因為睇得出個情況都唔對路，你依家你其實你睇得出啲舊人都走得七七八八，你新人嗰啲你唔再依家懟上去嘅話，其實都吸發唔到佢依家嘅人表演人數。依家 咯，真係， 即係其實依家斷緊層嘅啦。如果要正式嚟講係，你其實你舊人嗰班你就你如果你計最耐嗰個應該 OIS 陣啦。或者阿 Mel 啊嗰啲咯， 嗰啲话最老嘅咪阿三期嗰个咯，阿三期天气咯， 阿天气咯，如果计最耐嘅咪一系天气，跟住 又老咪啊，又老咪啊， 老咪一期啊嘛，咪你所出嘅一期得老咪，系咯，三期啊得阿拍梦游记，咁四期我记得四期就施赞系 咯， 跟住阿 Mel 好似六期定七期， 五期啊。六期走晒， 冇八期，七期好似冇埋， 七期都灭咗 啦，系灭咗灭晒噶， 灭咗啦，咁啊，跟住就九期啦，九期仲好多只剩，九期仲好多剩，九期仲有 啊华真游医，你个啊， 中华美游， 跟住冇啦， 大肠 去 SKE 就唔关事啦， 冇办法啦， 你九期都系得两，依家数埋都系得两个，咁你十期、十一期、十三期，原本都最多，叫做仲叫做多人嘅，但系依家都好走，都走剩得四个、三个、四个。咁其实你睇得出，依家去到十，去依家就要期望十六期个班就可以要开始接，同埋十五期都要上去接噶啦。咁但系依家你睇得出，其实都接到个班都其实都系有限数。所以如果我依家 留意，即系我上次去合照留意到嘅话，其实山内瑞奇系 OK 嘅水葵。 山内瑞奇九保零音嗰扎啦， 九保零音嗰扎，或者浅井七海啦， 嗯， 呢几个其实喺。即系算系喺十六期新里面，依家运动中众多人之中，已经叫有啲突围而出嘅感觉噶啦。 啲新即系有啲即系有潜力嘅新丁， 有潜力嘅新丁，跟住再睇埋，再加埋堕落新咯。咁、你其实就依需要呢班人嘅去 cover 去依家嘅身体制里边，咁你先可以有足够人手去表演啦，成咯。 嗯， 期望就跟住落嚟，如果呢班可以接到手啦，咁希望就公演上面嘅表演次数就增加啦。 嗯， 然后令嗰啲新嘅 member 有高速嘅成长，其实我个睇法就应该系咁样嘅。 系啦，咁啊，但系都系咩？都系问诶，暂时都系千秋落公演嗰啲都系咁上下啦。系咁，但系都系希望嗰啲一班细嘅生性可以接到棒啦。都真系讲真嗰句，始终即系经常性有人就话 AKB 班新嗰班，始终都系一啲叫做即系点讲咧？靠食前輩嘅剩得落嚟嘅叫做光輝啦嗰類啦。 其實依家 AKB 同埋 SKE 有住一個問題，就係、是、話你班細嘅冇一個競爭嘅心。 啊，入位圍咁嘅狀態。 即係佢哋會覺得話我入咗團，我就係已經贏咗，我已經 OK 噶啦。但係佢哋唔會話真係。我想要留在那一個位置，我想要爭，即係爭前面的位置，爭留在舞台那個位 置。嗯， 變咗我依家，如果我睇翻依家身體制的話，其實是一個好好的機會俾佢哋爭，因為始終個個 team 都廿幾人， 嗯， 但係你每一場公演的位得十六個，是一個好好的機會俾班細嘅去爭一下。 兩睇咧，你要嗰班肯爭、肯想、肯爭先得嘅。因為其實咧，某程度上咧，點解會有啲新嘅人咧都要流失咧？其實咧，佢睇唔到 AKB 嘅將來。第二咧，佢覺得佢唔係好適合去競爭，即係冇真正嘅意欲啊。所以其实呢，你某程度上好似堕落新咁啦，堕落新其实有两个呢，其实都自然到发觉即係自己觉得唔对路，自己都流失咗。 因为我记得肥七曾经因为呢件事都曾经係出过声嘅。佢就曾经有讲过啦，咁班细嗰个佢曾经话个班细嘅。咁你其实你有个梦想，你又想留喺你又想留喺度，咁你又想学嘢嘅话。但系问题你自己又唔俾时间，又唔俾心，你即係讲得佢你自己你连个机你自己个机会都唔掌握，即係你入到嚟，你就想即刻上位，但问题你乜，你就唔谂住付出时间同埋努力嘅话，咁其实系唔得噶嘛。我曾经都提讲过呢，系即系几道肉嘅呢一句，其实我觉得 啱啊， 系啊， 我记得我都觉得系有啲道肉嘅，但系某程度上我系觉得营运嗰边系要做，其实做啲嘢嘅，因为嗰阵时咧，始终啊，和其睇住班细嘅咧，其实佢 keep 到嗰班细咧，佢有嗰种火，嗰团火啊， 嗯。 即系表演意欲啊，或者佢啲真性意欲啊，支持希望令到自己更加强大。 嗯、 但系依家去接手嗰班咧，其实我暂时嚟讲，资本嚟讲都系争，都未到去和旗个级数。 阿和旗系真系为佢哋好嘅，和旗 系和旗系好嘅。但系依家嗰班，我觉得我认为就佢暂时冇一个支配人可以做到和旗个角色。 应该系咁讲。后续有些人是只想打份工就算数， 系啊，我都觉得 嗰种咁嘅感觉， 系啊，我都觉得系， 就系佢冇嗰种开拓心咯。 嗯， 但系其实依家转咗细井，我自己咁睇系，佢系想救翻个烂摊子嘅，但系救唔救到系一个问题咯。 我对佢有信心嘅，咁咧，因为其实你见到阿细井去做嘅，其实都几有魄力嘅， 系啊， 咁所以所以我觉得佢 OK 嘅。咁而另外 SK 而家阿肥汤翻咗过去啦。咁應該都有翻啲 呢個就我等佢慢慢救翻佢自己以前做落嘅爛攤子啦。 OK 啦， 咪到時先慢慢呢啲 其實我就 美其神 嘅 美其神係 OK 嘅，再加上實施都好用心。依家其實你係嗰日我哋喺 Twitter 度睇到佢嗰段留言，其實佢都覺得如果你嗰班細嘅其實唔過嚟練習，其實都唔得嘅。 嗯， 你咁你新公演好難出嘅。 系啦， 咁韩国咗嘛，好似 咁你冇办法噶，你搵咁你依家肥秋又要开拓韩，所谓开拓海外市场啊嘛，咁你依家要打要拎住班僆过去打韩国市场啊嘛，咁、嗯、你自然一定要分身噶啦，你唔分身嘅话点做嘢？ 系啦，咁啊讲起韩国市场，咁啊跟住入我哋另一个话题啦，就系葡跳沙 40X 啦，咁啊我哋跟住落嚟咧，我哋又会简称做 PD。40X 或者叫 PT PT 上個星期啦，咁啊 PT 啦，亦都係正式咁啊喺韓國方面同各位見面啦。咁咁嗱，因為同當初所同流出嘅情報有少少分別嘅，咁啲人數咁我柏木由咁當初因為流出嗰陣時嗰個咧就有柏木由幾份嘅，咁、而另外咧亦都係因為喺當初喺韓國合宿嘅時候咧，亦都係見到柏木由幾嘅身影嘅。咁但係披露入方面咧就唔見咗柏木由幾。咁、我估計柏木由幾就應該其實由一開始佢就唔係話合宿個 member 嚟嘅，即係類似可能係去到嗰邊係用打氣或者激勵鼓勵成員用嘅個。 某程度上是的，因為其實看得出咧，柏木由紀佢個 level 應該唔需要去到韓國去做 social 嘅。我懷疑佢好似阿琪話齋，其實可能做啲鼓勵或者做指導老師都唔定嘅。 即係你即係如果你係咁，好似話係即係以前啊測拳大會嘅時候，係咪揾咗安東尼詹姆上嚟做打氣嗰一類咯？我覺得就似人嗰類角色咯。 都可能有機會嘅。咁你依家睇得出嗰啲成員，你覺得個表現點？ 唔係，因為出咗首歌啦，咁嗰首歌我都噏咗幾次嘅，咁嗰隻歌叫咩名啊？ Put Me 一個人 係嗰、那個歌詞嗰名啫，歌名英文名個 Push Me 嘛 ，Pick Me 因為我睇到有啲翻譯就話係是我的咁樣啊嘛，咁我係是但啦，冇乜所謂啦。 呢個人係嗰佢可能韓文嘅意思啫，但係問題佢應該。因為我記得、YouTube 那裡應該有個除了韓文版之外還有個日文版 的，日文版是我記得日文版。 其實他首歌是上半部分是韓文，下半部分是日文來的， 不是他在網上有全韓文版和全日文版的都有的，不過他表演的時候前半部是韓文，後半部就是日文，如果你看 music video 的時候呢，其實是不是兩個是不是中間 兩個三個形 兩個舞台合拼的、合拼了之後呢他就全唱日文的了，Santa 呢就是Sakura 啦， 前半邊就是 Sakura， 後半邊是另外一個韓國的另外一個 韓國的 member 啦，總之依家個情況就係你基本上就算係雙 Santa 嘅形式嘅，不過主要個 Santa 就喺 Sakura 度。 係啦，因為你睇翻最後嗰個舞台合併咗之後啦，咁其實中間係埋尾嘅時候 Sakura 企喺頭中間㗎嘛。係 啊。 係啦，咁佢嗰個，因為其實佢呢個舞台咧，咁啲人就話又話好膽本好誠啦。咁但其實我 唔係基本上韓國嗰啲舞台表舞台嘅 design 係咁上下，因為佢哋嗰個 producer 101咧，佢之前嗰兩季咧，其實都係用三角形去表示，因為佢哋嗰個 logo 都係三角形，所以咧個舞台用三角形形式表現，所以無論係之前第一季嘅女團啦，第二季嘅男團啦，都係用三角形去表演去表達佢哋嗰個表演，即係嗰個舞台嘅。 舞台方面其實少少唔同嘅， 我知。 咁第一二季嘅舞台其實就係一個三角形，跟住另外要喺後屘會增加多三個三角形，一個金字塔形嘅。咁而另外今次咧，PD 4D 嗰陣時咧就係一個兩個三角形拼埋，跟住成為一個叫做個菱形啊。咁個形態嘅。 菱形當菱形。 係菱角形嘅，咁所以佢嗰個舞台其實同嗰個有少少唔同嘅，不過合拼一個幾個舞台合拼咗一個大舞台，其實就真係呢、這個。一路是他们的传统来的。咁披露日方面啦，咁另外因为嗰啲人就点解问啲日本 member 个名系韩 member 嚟噶啦，咁就因为他们是韩国那边做记招噶嘛，咁其实用韩国翻译其实就好正常嘅，咁我觉得就最大影响。 第一啦，第二因为佢举办嗰个电视台是韩国电视台啊嘛，你唔系日本电视台啊嘛，你所以你需要就对当地嘅文化去 social， 所以一定要个名牌一定系韩国名嘅。 系啦，咁PD4D 咁出嚟嗰个时候，咁其实好多人都好多意见啦，我见到好多人之后， 日饭都好多意见。 反都有很多意見，咁但係數字又真係一個好真實嘅數據嚟嘅。 一晚都百几万点击率，咁我觉得都。 我都睇到，都唔知睇咗一次啦，起码睇咗两三次啦。 系啦，咁 我都睇咗两三次。 我睇咗十次，我都揾唔到要揾嘅人咧，最惨就系、 是。揾边个啫？ 沙鹰同埋阿灭灭阿方个方卷。 沙鹰点打揾唔到，就应该佢系去咗外围，因为其实咧点、我讲翻个体制先啦。嗱，咁其实咧你睇到个体制咧系分开三个嘅。咁、第一个体制咧，其实就系萨古拉嗰开始表演嗰个舞台，嗰边个舞台咧，佢哋属于叫做 A team。 嗯。 咁之后去到另外一边舞台合拼嗰时咧，嗰 team 啊，即系有小猪嗰 team 咧，就 B team。 嗯。 咁跟住落嚟，最后尾你见到个舞台后边侧边有一扎 member 嘅，嗰扎 member 就佢哋据闻就叫 team F 或者叫做叫做 under 之类嘅。 系危险嗰扎嚟嘅， 系啊，唔系都唔系嘅危险，因为佢哋系喂佢哋一定要经过筛选嘅，咁、所以咧佢根据嘅能力咧，所以会分咗两三添嘅，咁跟住落嚟就，所以你会有机会，如果你话沙鹰嗰班咧，有机会可能喺 F 嗰边就会喺外围，所以你今次 MV 未必拍得到佢、你主要睇到嘅两添。睇咗兩 team A team 同 B team 嘅， 因為講翻補充翻咧，佢101嗰個體制咧，你第一集通常第一集或者第一二集咧，佢哋學得阿 Henry 講話係有呢個才藝表演啦，佢去分班嘅，佢通常101嗰個制度咧分班係分 A、B、C、D 同 F 嘅，係啦，咁有機會真係學得 Henry 講。樓下嗰班即係後尾舞台咪話會升，後尾升咗上嚟外圍嘅， 咪即係有一陣外圍嘅 member 嘅，嗰班應該係 F 或者可能 D 嘅成員嘅，係啦， 唔係即係唔係 F 唔會入 B 嘅，因為 A 同 B 就係三個人嗰邊，咁應該係外圍嗰邊就應該係叫做 F 噶啦，我哋叫做。 咁哦，咁 跟住可能 B、C、D 就係你見到 Sakura 後面，因為。通常 A 班的成员可能得11个或者12个，即是可能他今次是。 你当16个先啦。 不是 ,12 个当是12个先，因为他今年会今一季会选12个出来嘛。那我估计就应该是得12个或者 A 班。 好啦，跟住落嚟就 B， 跟住继续分班咯，他会分了不同 team， 然后去表演。跟住落嚟就会 battle 咯。每个 team 都会有啲 battle， 跟住就会筛选一啲人，跟住就组咗一队嘢，然后再喺嗰度再选择个 center， 咁、以此类推咁嘅表现出嚟，筛选出嚟嘅。居民就会系一个日本做 center， 另外一个做韩国 center 嘅。咁就变咗个体制就会系咁样，所以可能某程度上，有啲 member 就会系去咗 F， 有机会都会上去正最后面都上到去嘅。 睇翻你嗰啲觀眾嘅投票係點樣咯，因為亞灣可能即係你之後 會有個投票嘅 battle 噶嘛，咁 battle 之後就會係第一次嘅篩人，即係淘汰，咁亞灣可能淘三四十個左右咯，跟住第二次就可能再淘三四十個，就最後會選出十二個咁樣。 係啦， 原來咁，因為。呢啲好挑曬啲嘢咧，我真係基本上冇零接觸嘅咧，所以 我係最近中意睇呢個創造101，所以我有研究翻韓國嗰兩季，同埋佢老之前中國有老翻嗰一個都有研究過，所以比較熟少少。 OK。咁啊嗱，咁另外亦都好多朋友關注嘅就係啲 member 嘅出鏡率啦。咁因為依個其實亦都係我關注嘅，因為我揾嘅都唔多啲 member 嘅情況之下啦 嚇。哇！你足嚟未又有嘅？ 足嚟未又有？咁 咩我都見到有。 咩見到有？ 咩我都見到 有。我以為我等一下我幾乎認錯，以為 內幕志啊，真係好難認嘅。 係啊， 因為長咗頭髮，因為我上 金髮兼乜嘢咧？ 都唔係咁，冇金髮啊，飛 阿喵喎， 唔係喵喎， 阿喵話喵 咩啊？唔係喵話內幕志啊 ，NNB 嗰邊啊。 OK。OK， 唔係因為咁其實我留意過咧，咁其實若果啲 member 出鏡率咧，大概係3:1，即係兩至三個韓國 member， 跟住一個 member， 咁大致上係咁樣啦。我 唔係人數都差唔多嘅啦， 係人數差唔多，咁但係問題韓國嗰方面似乎出鏡率比較高啲嘅， 因為人數方面你其實你睇到係1/3係日本人，另外2/3就係韓國嗰邊。因為韓國那邊其實佢入團嗰班都其實有一扎 member， 兩邊都48咩？唔係兩邊都48人嘅咩？ 兩邊都48， 唔係 冇兩邊48， 冇咩？ 冇，你睇翻人數表嗰度冇48嘅，因為你睇下喺官方嗰度咧，其實唔齊人嘅，嗰度其實我懷疑嗰班咧，今次你喺官方網頁見到嗰班咧，其實係應該係。 上唔到正添嗰班嚟嘅。 系 应该系啦，因为应该系啦。到小猪见唔到， 唔见见唔到十姑拿，见唔到奈木智嗰班。 A K 唔系唔系嗰个官网暂时得 A K B 啫嘛， 唔系 净系得 A K B 咯。 但 A K B 咧，仲要系嗰啲 man 把好似系上镜率系冇高嗰班嚟。 唔系喎，但系唔系。因为又见到有啲 man 把，其实系唔系？我估佢应该系分批出嘅啫。我谂佢应该系 佢未出晒， 未出晒。假设当佢未出晒先啦。因为我见到系得 AKB， 咁 AKB 入边全部嗰班 man 把应该系应该系出镜率唔高嗰班嚟嘅。 唔系我谂应唔系我谂佢应该系分批出嘅。咁先出 AKB， 咁跟住再出 SKE 或者系韩国嗰边，跟住又 NMB 咁样再落去。 韩国嗰啲佢上面出晒，应该出咗大半噶。 咁应咁佢应该系分批出啦。咁应该系。 唔系佢未，应该韩国未出晒，未出晒。嗰度应该都系出咗。 我谂 AKB 出 晒噶啦。AKB 佢应该出晒噶啦。AKB 应该出晒。 系啦，咁跟住应该可能就分批出嘅嚟到 SKE 啊。NMB 啊 ，HKD 咁样落咯， 类似咯， 应该就系咁样咯。 因为你夹人数 AKB 嗰度始终 group 大， 系啦， 咁跟住落嚟其他分团大约都系得最多系 HKT， 系 HKT 嗰班就最多嘅。 我谂应该佢 HKD 能埋 NGT 出嘅 ，SKNMB 咁样出咯，我估 唔系，应该系咁样嘅。我估人数上面你 AKB 一廿人先，咁跟住落嚟就应该其余嗰啲就 group 埋一齐咯。 大致上啦， 应该佢会分两批度咁出嘅，因为你人数方面，我记得应该有八零人到，有大约八零人到，八十几九十人， 九十六啊， 九十六， 九十六， 唔系两边加埋九十六人啊嘛， 应该系， 你当佢四十八人先啦，四十八四十八咁计先啦，你当佢四十八咁计先咯，咁应该系差唔多噶啦，咁虽然都真系对韩国冇乜兴趣。咁但系 睇日本人嘅啫嘛， 唔系啲韩国人几靓嘅，真系有啲 唔系 OK 嘅，唔系但系讲翻啲 member 啲嗰啲妆容，其实今次佢哋全部都揾韩国化妆师同埋 set 头，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啲妆系浓， 好浓， 唔系佢根据节目啊嘛， 系啊，唔系不过就系有啲好绝活嘅嗰啲人嘅呢啲网友就话。是不是同一个阿妈生啊？啲韩国咁似咁咁似样嘅 。我啱先睇日饭嗰边话翻日本啦，翻嚟日本啦，唔好再过去啦，快啲翻嚟啦。跟住之后仲话有啲仲话系呢个系 Sakura 企划嚟啊，得噶啦，俾 Sakura 得噶啦，其他翻嚟啦。 唔系咁。咁唔係咁啊 ，Sakura 係有翻啲本領，我覺得佢有啲本領嘅。咁除咗唱歌之外啦，除咗唱歌之外啦，咁同埋佢有日本事嘅，佢係有。 唔係，其實最今次幾現有啲表，即係有啲 member 其實佢可能因為都之前去學韓國嘢咧，都即係佢今次我睇翻個佢自己字界咧，佢主要都講翻自己用翻佢自己熟悉嘅韓文去表達自己，其實都係 OK 都有嘅。 招呼一定阿拉西欧嗰啲噶啦，深山于大嗰啲，嗰啲好简单嘅，一般大家都识噶啦，仓满咯，咩字个名噶嘛， 差唔多啦， 类似嗰啲啦，跟住落嚟就跟住佢啲好多都去讲韩讲日文嘅，就系除咗一个咯， 阿喵 咯，阿喵神一定系自己一定去用大修佢自己韩文，话晒嗰度咗几年咁多年韩文。 喂，呢个阿喵由癫到直头可以同韩国人做，以前有啲节目系同人 做过做过。 喵神系向开节目教韩文噶嘛？ 系啊，我知啊，唔系试过有啲韩国嘅喺韩国组合喺日本有个节目噶嘛？阿喵同佢一齐做主持噶，都试过噶。 试过，唔系我记得咩，我试过添，试过一次去咗韩国嗰边电视台做过节目添。 啊， 系啊，呢个唔出奇。 系啦，咁所以佢唔系你讲真嗰句，呢个靓妹为其实都唔靓噶啦，为咗睇韩国嘅演唱会，即系连日本嘅工作都唔鬼做，咁你有乜咁样讲啫？系咪先？实好噶啲韩文，系咪先？ 啱啊，啱 啊。好似北海道公演都唔去，得咗系东京巨蛋睇演唱会，系咪先？ 喂，差唔多噶啦。 系啦，咁啊都咁嗱。其實 PT4DX 啦，咁其實而家就真係有爭議嘅，咁我都承認嘅。咁但係睇下佢哋跟住落嚟個點樣玩法啦，因為 唔係都留意啦。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嗰個討論區，其實我都放咗個佢嘅官方網頁。咁如果你要依家可能佢都會就快開始投票嘅，所以如果有需要即係諗住投啲中意嘅 member 嘅話，咁就上去官網度做登記。其實個登記個 form 其實很簡單的，基本上你只要用 Facebook account 登入去，跟住你入翻同意曬佢所有嘢就 OK 嘅。 咁啊都咪睇下佢哋情況，睇下佢哋點樣玩法先啦。咁其實 始終日韓交流，呢個係日韓交流嘅其中一個環節嚟嘅。咁我又本人我就唔係太過抗拒嘅。咁、就睇下，唔係因為你始終你最近呢十年啦，十零二十年左右啦，咁韓國潮流文化的確非常之犀利嘅。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同一個同韓國一個交流，都係一個都係一個唔錯嘅經驗嚟嘅。咁我覺得咁睇下到時點啦。咁、都希望 再留意啦，再留意。 都希望佢哋可以喺正式都可以。即係出道啦，因為多做多啲4D group member 啦。 得得得，係 啦。好啦，咁我哋呢一節咧就到此為止啦。咁我哋下一節就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Call it 好啦，各位，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嗱，咁我哋呢一 part 开始咧，咁啊真系正式啦，咁啊讲关于总选举嘅事啦。嗱，咁嗱，咁今年啦 ，AKB 系第十届嘅选民总选举啦， 世界总选举啊嘛， 所以亦都系改玩大啲啦，索性，咁啊叫世界选民总选举。咁啊，每除咗日本国内嘅 member 之外啦，咁亦都今次系首次咁啊接受外国嘅member 玩，咁啊 JKT 啊， 都唔系、哦，都唔系算首届喎。你早几年其实JKT 都有玩噶嘛？ 啊系，唔系嗰阵时 JKT 其实系就系受日本人玩嘅啫嘛， 系啊， 即系过咗去系印尼嘅日本人玩啫嘛。咁、但系今次真系唔同啦，今次真系正式咁样受当地人玩，当地 member 玩啦。咁嗱，今日由于 JKT 因为系嗰个叫做叫斋期嘅关系啦，咁啊就。全部唔參加嘅，咁係變咗係 BNK 咁啊，同埋 TPE 都可以參加，都係外國成員係得 BNK 同 TPE 嘅啫。咁啊 TPE 咧，咁啊係有五個啦。BNK 個話有幾多個 ？BNK 個我都唔知 BNK 有幾多個，三六九十個 ，BNK 十個，咁啊都算係一個表面 party 啦。我覺得佢哋其實參加都算係一個係啦。TPE 方面係有個日本人嘅。本田由圈 mix 嚟嘅， 咁上下啦。咁啊，另外优品咸啊，仲有香港嘅先迪奇啊，咁上下啦。咁啊，我相信都系陪跑多噶啦，我相信都系可以 不嬲，唔系不嬲都系当你当陪跑又好，乜都好啦。 系啦，咁我哋今日就主要讲我哋嘅个标题啦。咁啊就系 SKE 片啦。咁啊 S 够，咁啊 SKE member 咁啊。今次有几多少个参加呢？三六九十二十五。 今年是有三个不玩，其他全部都玩。 OK 喎，咁样都边三个不玩啊？边三个？ 高仓雅山、汪澤，跟住仲有 Lala。 OK， 咁啊，SKE 方面咧，我方面呢方面我就唔献丑啦。咁啊，交翻俾阿小伟，我哋交翻俾小伟你啦。咁啊嗱，我想问一下你。其实对于今次 SKE 参加的 member 方面，你有哪些是特别留意的 member 的？ 除了小猪之外， 除了小猪之外，就基本上双田啦， 衰田， 衰田啦，福田啦， 衰田，嗰个福田系重田啊！我成日都搞错嘅，成日都。 苏达西啦， 苏达西， 我成日叫佢，个汉字似似个重字咯，个汉字。 有边读边咯。 OK，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咪转啦，你重田又好，福田又好，都冇所谓嘅咧。因为呢啲可能系得 日式汉字， 日式汉字可能未必。 日式汉字嘅嘢。 其 实我哋会睇呢两个 member 系可以冲入，即系计除咗猪之外啦，系冲入到神七嘅。系啦，即系虽然我会睇翻佢上年嘅票数系跌，即系虽然跌咗六千零几啦。咁但系其实今年我小道消息啦，系听到系有游王支持嘅，咁我觉得佢 keep 到前神七系冇问题嘅。 上年第八， 上年第六，虽然第六。 蘇 打的话，其实看回他上年增了24000的话，其实今年他的升幅是应该还有 的，但是未见有游王的迹象，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再升是没问题的。 应该没问题的。 应该没问题 的。因为你始终现在的神七走了两个现体制，那你需要填补的，其实 SKE 最有机会是冲多两个的。 系啦， 系啦， 我谂 因为你始终你而家你睇 S 今次就讲翻个场地啦，今次喺名古嗰、那个名古嗰个巨蛋啦，佢哋咁其实某程度上就占咗个地嚟先，咁再加上就啦，天使都可以嘅，都叫做依家争人和， 系啦，争荣范如何配票嘅啫， 系啦。SKE 十周年天时地利名古屋巨蛋人和是看 荣范，看荣范，完全看荣范。另外就 系讲其他有冇其他啲比较冷门少少？ 冷门少少嘅话，我会想 睇下有冇啲十冲到十六， 冲到十六，冲上十六其实 古田冲咗啦，上年都 冲咗啦，古田留低应该冇乜问题嘅。 同埋高柳明音都喺度。 啊，高柳明音我觉得尴尬啲，尴 尬了姐尴尬啲啦，因为佢升幅其实我觉得到顶噶啦，因为开始减咧，佢上年都系加到5400左右。我反而睇 BBQ， 我觉得 BBQ 我反而想睇翻 BBQ 班饭可唔可以帮佢冲翻上16，睇下今年会唔会卖神借贷。賣神借貸，跟住之後衝翻佢上16啦。我 賣神賣嘅啦， 依兩個依幾個都係衝十六。 如果你話有啲 有少少冷門，我覺得有啲冷味。 冷門就我會冷門衝十六應該就冇乜啦。我睇唔到有我睇唔到會有邊啲可以衝到上去。反而你話入圈內嘅話，可能入白井咧。 白井黃琴， 我會想睇白井啦。 啊熊貓嗰個係嘛？ 係熊貓喎，白井黃琴，因為佢上年總猜拳嗰陣時候，佢用熊貓裝，其實都幾突出。呢個唔意外，入圍。 我最記得係佢啲反嗰個戴曬熊貓面具，因為我記得。 嗰班反都幾有團結，我覺得 OK。 來三名啊！ 来三名， 睇下可唔可以帮佢临尾呢一届入圈内。 好似每年都争紧啲，我记得好似系。 佢系争，上年又系差 争一两名，我记得好似。 差一名，系咯。上年81。 啱。 哦。 上年我哋会咁睇啦，就系、是、配票错误咯，中层冇好多人咯。 我就点睇咧？我就如果 SKE 方面咧，有小田优奈应该我估经过营运咁推法，其实冲到64左右啦。 再上， 因为今次系100名嘅，咁你其实你如果佢冲到64咧，我估就应该算是合格噶啦。或者高过64啦。 应该唔止啊。我觉得唔 系，我保守估计啫。但系佢今年就72嘅， 上年16000啊， 系咯。今年再个 set 个应该个 target 再高啲嘅，就应该50到应该都 OK。咁就跟住落嚟咧，我就比较留意咧就北野流华 上年93， 今年我觉得佢有机会。都有機會入到86。 如果係我嘅話，我就想睇下今年山內玲玲可唔可以翻入圈內嘅啫。 應該唔得。 應該嗰班舊飯都走得700。同埋依家覺得個啲人覺得佢已經個吊絲個食性已經少咗。 即系唔掉啦，已经 觉得 神隐咗啦，喺 SKE 嗰度 系都神隐咗，即系已经消失都好离谱，即系直情个人都唔系好觉佢喺度。 同埋我哋会估就 Tanya 应该会圈外，今年好大机会 啊！呢个 唔圈内都问咯， 都可能会跌添啊！即系有意思，即系 系会应该会跌好多添。上年已经跌咗千票啦。 嗱咁啦，我再接一貼先啦，我就有另外一個心水嘅，咁啊就自作有幾耐 啊？自作有幾耐啊？ 係啊，呢、這個有機會100耐， 有機會啦， 有機會100耐，睇下，因為營運都呢排都其實都有 keep 住俾佢一啲曝光嘅，咁我印象中其實佢個表現都可以接受，咁就應該有機會衝到100耐。 啊、 至于其他嗰啲咧， 佢个妹会好啲，我觉得。 哦，系佢个妹更好啦。 佢个妹会好，我觉得佢个妹会入到圈内多过佢家姐。 喂，始终新啊，而且你依家暂时都未开始投放好多资源落去佢个妹度。依家你如果佢入到100，真系叫做有啲懒噶啦。如果佢个妹入到，因为检大检咁点解咁讲咧？依家其实你睇 SKE 嗰啲番组咧，你其实佢嗰、那个佢个妹诶佢家姐咧啊有几耐咧？其实都开始有啲台，即系有啲节目都见佢踪影啊，支持啦，或者 MV 啊，或者尤其是依家 SKE 嘅啲选拔啦，其实都 keep 住佢有已经入咗两单啦，如果冇记错，系咯。咁其實依家營運都有抌資源落去，就所以要睇佢今次交唔交到成績。如果佢今次交到成績嘅話，佢應該繼續入選賽冇問題嘅。所以我保守估計應該100耐應該營運係接受嘅。 如果你話 可能七期的话可能会看永活樱花。 哦、oh, okay, okay. 永活樱花、嗯、其实 最近出的班组都 OK 多。 嗯、OK。 咁 另外就水野爱理。水野爱理我都觉得有机会上返一百，因为今次只用一百嘛，其实我觉得佢有机会喺一百内到囉。好快囉嚟讲。咁跟住落嚟呢，我就另外睇都会有一个都会有留意嘅，就有冇第二个即刻讲讲。 你讲 红田晴香，其实我觉得佢应 该 under 内或者 future 都得， 应该再上到。如果高麻站嘅话， 高麻站可以， 高麻站应该上到，社长都上到，社长都仲 边个社长？大家唔系好明嘅，你有知要讲全名。 系 边你边个名？ 叫咩 ？Team 嘅。 系啦， 天野青木啊，青木师姐， 高田结希， 系。 哎呀，乜叫社长嘅？ 佢以前系 O L 嚟噶嘛，跟住之后佢入咗嚟开咗，话自己系社长。 吓， 系啦。 哦，可能系 game 嗰度，因为 七十八位，旧年系。 系啊。 咁 佢应该系会再上， 应该就会再上。我觉得 系仲会再上嘅，因为佢饭系，即系佢饭系几多下。 但年纪唔细噶咯，呢个 系啊，唔细啊，廿一岁， 廿三啊嘛，今年廿三咯， 今年廿三。 高田结希，我觉得几乎系照下天嘅情况喎，高田充希， 唔系我天都有提过呢个人嘅， 系啊， 因为争个名争个字啊嘛， 系啊， 连田菜月其实 OK 嘅， 连卡巴达啊，卡巴达，卡巴达， 佢今上年应该都四廿四，今年如无意外三十二。或者三十、三二、三十三左右 啦， 恩打左右 啦，应该都向上恩打嘅。 恩打就喺 future 之间咯，都系应该卡拉呢个位嘅啫。咁另外，其实齐藤真木子呢个都可能有机会， 应该得嘅。 斋藤嘅话，我同阿 Tim 系想佢去乜嘢嘅？ 咁你今年一百啊嘛，如果根据上年九十位嘅话，其实入到噶。 啊，咁都系，咁样，唔系因为呢个系我哋系恨佢乜嘢嗰个嚟， 再翻上去，跟住之后， 系算啦。 今年二期生全员嗌毕业，咁咪算咯。 唉， 阿谷啊，谷真理佳啊，谷真理佳白人口，上年 啱啱讲咗啦， 都系六啊六，其实可以嘅。 圈外预定嚟噶啦，呢个系。 希望乜嘢啦？ 我就可能会比较保守啲，我觉得佢应该，如果就算圈外都即系唔会圈外嘅，我估今年一百内其实佢有机会都系一百内。只系个名次可能就再计 低啲咯。系啊， 富田内央， 富田 内央呢个系副 captain 嚟嘅，喺 Team E 度系。 富田啊， 福士内央。 啊、 我会咁睇 富利达 冬巨应该是曼联圈外的啦。 曼 联圈外嚟噶啦呢个。 仲有冇啲咩可以讲？其实足内彩基其实都可以嘅。咁佢不过上年就跌到56，今年会唔会再跌呢？其实我都要睇，因为上年佢冲，因为佢16年冲得太犀利啊，31。其实如果佢 keep 住喺第一季可能16年就66咁样，第二年56咁 keep 住上，就可能个势就会望翻佢就会上，个势应该系上咯。 佢17嗰年系配票配俾佢嘅啫， 配出嚟嘅啫。 佢配俾佢嘅啫。咁你依家你班饭唔配票，佢咪会跌？你见到佢跌得咁犀利，就知道其实系。是配票的问题、 另外的风井优希，这个他打不上第一季16年就86啊，第二年就上到58啦。那你觉得他会不会上到40左右的位置？ 我觉得都是五字头的、我觉得都 差不多。 都是五字头左右。都是比较讲一下新的比较。一色零外怎样看？ 一色零外应该有机会入。 因为他上两年都是圈外， 上年就速报票就5000多啦。 好后生啫，呢个 系啊， 16岁啫。 不过呢张相影得佢大晒眼，其实我觉得窄啲。 公式照问题， 都系公式照。公式照。喂，讲翻啲公式照，嗰时喂布啲阿科即食过嗰啲幅公式照，再拍埋去官方影嗰张铺嗰啲即系 AKB 官方网影嗰张公式照，拍埋去咧两个样嚟，尤其是你嗰个。 我唔系嗰啲熟肉嚟嘅啫，嗰啲公式嗰啲系执过嚟嘅，唔系你唔好咁讲，你唔好咁讲，冇噶，唔关事唔关事。 喂，咁你公式照都执噶啦，大哥，你官方照唔执啊？ 都系嘅， 系 我 都跟 SKE 嗰班长年得罪摄影师噶嘛。 不过讲真 ，SKE 我比较中意啊野道力啊野都华啦， 野都华系 OK 嘅， 我都觉得 OK 嘅。不过今次冇揾佢，不过可惜。我揾咗官华就应， 我系野都华乃半个影之处。 其实 OK 嘅呢个 都好啊，好啊。我真系冇乜心水喎，最惨我真系。我今次 SKE 偏江城美 啊，偏江城美 OK 嘅 ，OK 嘅，但系都系圈外，我睇 圈外，我估圈外多，我估呢、這个， 我哋荣范咁睇啦，即系我同另外一个范都倾过，咁阿湾如果今年配票配到25个左右圈内嘅，其实算系咁噶啦。 我觉得今年 SKE 应该又系最大档嚟，我觉得 SKE 今年应该都系， 应该系。 冲应该系 应该有应该有30-40人到嘅， 佢哋 因为你占100 嘛，一系就冲16位，最多16位，最多嘅16位， 即系选拔最大档啦。 一系就冲100内，最多100内。你做唔到两个，因为你都知道 啲金钱游戏 系啦， 始终都系钱游钱金钱游戏，始终都系要睇法。 荣范嘅配票就一定唔关猪事嘅。 系啦， 系啦，猪有猪嗰班嘅，永远都系另外嘅、 好似一条双交平行线，永远唔会接触咁样， 系唔会接触噶，永远配票都唔会关猪事， 都唔会搵猪嗰班饭去关。 关系咁差嘅咩？关 系系， 哇！猪饭同 SK 饭关系咁差噶？ 系。 我虽然听过关系唔系话咁， 咁你始终有双推有单推噶嘛？呢个世界，咁你双推嗰班咪自然就会玩配票啦。如果系单推嘅话，点会玩配票啫？我梗系投翻我自己嘅 member 啦。 咁啊系， 其实谂到有啲咁嘅游戏规则噶啦。 系啫，但我估唔到系差。我估唔到系完全系可以完全系冇票关先，先乜嘢啊嘛？ 北川零八其实我今年仲 keep 住，如果仲 keep 住落石，佢都几危下个处境都。因为你睇翻佢第一年系2015年啦， 66， 跟住两季都系64，咁你第三如果下佢今次都仲系64嘅话，其实我觉得营运就唔会再睇佢。 我觉得北川零八应该都系咁上下， 都会去。 其实我觉得零八应该系要转，唔系向 C 位去睇啦。零八应该系要 唔得啊！依家 C 位 转去做管理，做管理 或者做支援嗰啲咯。喺侧边，你如果你喺 team 即系喺， 我依家系队长嚟噶， 依家系 captain 系 S 队长嚟噶嘛。 其实我觉得佢应该要去接真木林嘅位置，就真嘅。因 为 始终真木蓝，我觉得今年唔走，出年都会走。 真木蓝好似都冇，其实我觉得，我同埋真木蓝其实有咩作用？我真系未见过佢好似有啲咩作用。我印象中好似真系 真木蓝定到军心噶，真木蓝同 B B Q 定到军心噶，佢哋以前喺研究生都好恶噶。 我 都睇得出， 听过有欺凌事件啫，真木蓝 正常 系啦。咁啊，都跟住我，喂，因为 SK 所属嘅真系唔多咁啊，但系 再嚟嘅话， 睇啲研究生， 江田美雄啊，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都有啲 OK 嘅，我觉得啲饭都有留意过， 或者版本真林， 版本真林 系啊 ，Molly 呢两个版本真林，佢依家就制霸咗 Under 噶啦，制霸咗 Under， 即系公演嘅 Under 噶啦， 哇，咁叻女啊！ 系啦，跟住江田美雄其实佢饭嘅 人数都多嘅， 人数都多。 我略略都望过佢歌手会嘅情况，其实佢都算多嘅。另外一个叫白雪希明， 白雪希明 嗰个都 OK 嘅。我个人觉得 OK 嘅，但系争100可能有啲问。但系可能有机会。 都系。 但系如果喺研究生入边，我可能留意个仓岛恨实。 仓岛恨实啱啱升咗去 E 嘅。 嗯， 好小妹妹喎呢个。 呢个望落去，唔系望落去小妹妹，但系 都 细嘅，都细 都 细嘅。2005应该13岁。 13岁。 唔系将来嘅，我觉得即系今年都唔得嘅话，其实都仲有机会嘅。 系 咯，杜罗森今次几个杜罗森都冇个比较可以弹得到出嚟， 都睇 D two 噶啦，都唔系睇 D V 噶啦。 唔系 T V 冇咁快噶，即系睇 D two 多啲多噶啦。 嗯 ，D two D two 咪头先讲一色啊， 一色啊，或者 白井啊， 嗯，白井黄金嗰啲， 嗯 嗯，好似片冈成美都好似系，系嘛？ 片冈成美系七期。 七期 哦， 系七期，八 咁而家 都冇乜边个可以讲八高高日高咯，日高日高 八日高优越六期 六期，唔系我知道，但系月佢上年系86， 上年 前年就79，应该有机会86。 嗯 嗯，呢、這个可能有机会上86， 嗯， 都 可以。嗯、 今年咁即系大概今年啦，就预可能有30名左右啦， 有30个到， 30个，即系预佢有30%啦，预佢有30%啦， 有三成， 我谂应该都系最大档噶啦， 未必去到，未必去到最大档，因为始终仲系 AKB， 如果拉埋加埋天白嘅话，其实天白嗰班饭都多噶， 系啊， 嗰班都系黐线嘅，所以嗰度如果你计，如果嗰边计埋系计落去 AKB 嘅话，其实你就未必去到 SKE 嗰边。 但系问题你天霸嗰，唔系问题天霸嗰班就通常都比较少。 天霸人唔系嗰班饭肯使钱。 系啊， 以我所知，同埋 大米嗰班 系嗰边 大米嗰班先估唔到啊，大佬。 大米嗰班，你今年大米嗰班你都未必知。 喂，今年你都系未知数嘅，所以到时要到时揾另外一个嘉宾上嚟讲大米NGT 嗰边， 系 咁就会比较清晰啲。系啊，因为始终我印象中大米嗰班其实今次合照会其实有啲系流力嘅，所以见到其实你见到阿迪嘅游街人数唔多嘅话，影合照会人数唔多，其实嗰班可能流钱就玩仲算。 诶，唔系你见到佢哋嗰只星，你只 CD 都佢嗰只新碟都系乜嘢啦？ 你唔好提啦 ，H A H A 啲今次嗰只单啊，都得10几万咋？ 14万。 系啊，好似14万， 14啊，14。 诶，算啦，唔紧要啦。总之 ，N G T 嗰只系初到连10皮都冇啊，似 N G T 嗰个，都系得唔知8万几9万。 系啊，所以其实系后屘过10万啫嘛，但系所以其实睇到点解今次啲分团比较即系比较失色啲咧？今次喺啲佢自己嘅单度咁失色嘅，其实啲系嗰班又应该留翻啲管钱啦，落去今次嘅投票。所以咪 但系其实。玩开握手会，我玩开握手会，玩开合照会嗰班，其实你话系咪真系落好多投票又系另外一回事啊？我会咁睇啦， 都会有啲保守嘅。其实今年因为依家投票嘅方式多咗，其实唔需要再系抌钱落去买 CD 咯。其实依家。依家开 MOBA 系比较方便嘅，由我分团就唔清楚，但系管团嘅话，其实依家有个 app 直情系for开自己管团嗰啲email 嘅。 分团其实 MOBA 都系噶，佢哋已经有晒早几年已经早一两年已经开始话，你 MOBA 可以投10票啊嘛。每个 account 定系咩？ 哦， 应该你订唔系你订几多就投几多。你如果你订10个 man 话就可以投10票，系啦，每你计 man 话计嘅，因为你每个 man 话每个月收钱噶嘛，咁你一个 man 帮埋当一票咯，咁之余处理如果你订够10个 man 话，其实有10票噶啦，个人，所以其实嗰度够钱，其实分分钟使少过你落去买碟嘅，因为你买碟要1000 yen，咁你但系你每个mail 系其实大约300 yen 度，其实有曾经之前有个。几大约5-6年之前就有传MOBA 嗰时咧，就叫你俾一个月钱，俾完一个月钱之后就 cut 咗佢，咁你就可以攞咗嗰段时间嘅投票权，攞咗个投票权，净系抌落去咧，其实嗰度几百 yen 嘅，你只要不停咁做呢样嘢咧，其实你就好多票就抌落去噶啦。所以后屘营运啦禁止咗呢样嘢，就透过呢个方式去投票咧，就因为咁嘅原因。 就发觉有啲咁嘅情况，所以后面第二季就第二次就停咗啦。 哦，原来咁。系啦，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就变咗咁咯。今集都差唔多时间。 系咯，咁啊嗱，咁今次 SKE 噶啦，咁其实嗱，我哋都大概预佢可能有三成。 三成，我都系如果你大约有三廿人到咯，因为今年始终大家要记住系一百内， 系啦， 一百内都算叫做系都系叫算品。 系啦，咁应该咁今年重珠应该都好大机会噶啦，今年重珠应该都 唔系睇下可能有变数嘅，因为依家个变数第一啦，已经开始咗啦，就系萨库拉喺佢自己嘅 email 嗰度已经提咗话佢今年最后一次选举，呢个其中一个变数。第二个 头盔噶。佢話咧，出年可能有可能出現一啲冇辦法嘅情況，即係可能會再選佢戴頭盔嘅。 我知戴咗頭盔，但係呢個頭盔戴之後會唔會 work 咧，就好難講嘅。呢個係一個冇錯，但係問題始終佢發咗呢個功咧，其實有變數。第二有個黑馬，始終都要留意嘅，就 NCT 嗰邊。係 啦， 係啊，尤其是迪亞加呢班飯。其实我觉得今次可能大米嗰班可能就某程度上可能 group 埋一起去怼有机会怼啊，怼上去头三位都唔出奇， 都唔出奇，都唔出奇，都唔出奇， 有机会怼穿都唔定，所以呢样嘢阿小猪饭其实都可能要慎实要谂下。 我系觉得大米系有机会过 Sakura 咯。 有的 我是觉得大米是有机会过 Sakura。你 Sakura 的票其实这两三年来讲。大家都知道小豬同 Sakura 兩個的票最多都是到頂，已經到頂了， 不是就要看看那些 你比盡 Sakura 頂盡都是一萬票，你小豬比盡不又是多一萬票，但是真的話齋就是說你大買過班，我真的很難說啊，你他不一定要推地油街的，他可以推過第二個都可以，一樣照相的嘛，是啊， 不是看看怎樣推法咯，因為如果你雙推玩法就看人數，如果你是單推的話就看名次， 是 啦，所以其實可能有機會出現不同的變數，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變數來的，在我眼中，所以看看大家拭目以待咯，到時我們再後面那幾集再分析其他的隊，跟住來就到時總選後第一应该我哋都会做一次， 系啦，即系预计今年 SK 应该有30个左右啦。 暂停先啦，暂停先啦，我哋暂停个目标应该有30个啦，因为始终人数多咗就人数应该多咗嘅，正常嚟讲。好啦，今集先啦，咁多。 今集就系咁啦，咁下一集我哋亦都会讲第二队噶啦， 到时再留意啊。 系啦，好啊，拜拜， 拜 拜。